李远，星星这边看着蓝雨这边新上阵的选手，这不是一个才华很出众的选手，却也是每一支战队不可或缺的一员。天才身边也是需要绿叶来陪衬的，没有哪支战队全部都是由大神组成，顶尖大神可还没那么泛滥呢。李远不是大神，但在蓝雨这种豪门能有立足之地，充分说明了他的本事。 能在此时站到这片场地上的，又有哪一个可以轻视？李远，召唤师选手，角色八音符。人都折了三个了，这张原本蓝雨战队并不太熟悉的地图也都了解了个大概。李远和先前的三位队友一样，操作角色八音符，大胆的从道路正中朝前移动。 而这一次，莫凡居然意外的没有让毁人不倦选择迂回，居然也直接从正中开始前进了。这是准备正面强攻吗？ 潘林惊讶的叫着。莫凡的隐忍，莫凡的谨慎，已经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对手只剩十分之一生命时，他都要义无反顾的寻找机会偷袭。 他这种任何时刻都要优先确保自己安全的拾荒习惯，真是超适合打擂台赛啊！但是现在，他突然又要正面抢攻了吗？潘林这吆喝着，两个角色很快就互相出现在了视野内。李远的八音符立即停步，吟唱放起了召唤兽。莫凡的毁人不倦呢？一个箭步从道旁闪入草丛，看不到了。 原来还是要偷袭，所有人松了口气，看着莫凡的角色这样凶巴巴的冲上去，真是有点不适应，还是藏起来比较习惯。李远看到毁人不倦又一次隐蔽起来，没怎么在意，他是召唤师，并不是太怕中埋伏。吟唱召唤继续，很快让人见识到了他的流派——精灵流。 精灵流是最可以产生庞大军团的，小精灵召唤数量可叠加，最多是八个，每种元素可以一个，然后每两个同元素的小精灵可以合体成一个大精灵，再然后四种元素的大精灵又可以合成一个精灵王。满打满算的话，精灵流可以在场面上一共统领八个小精灵、四个大精灵以及一个精灵王。 比起只有四只野兽的四圣流，真的要壮观多了。不过，由于高阶精灵是以低阶精灵合体而成，精灵流如此掌握平衡，就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儿。总不能打着打着，精灵王不见了，而这时候要补精灵王，却发现四元素的大精灵缺两个，这下可又要从小精灵召起或是合起。这么多的步骤，这么多次吟唱。 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一气呵成搞下来的，所以驾驭精灵流补充是关键，被动的等着精灵被击杀再补那可不是办法。也因为精灵召唤起来繁琐，所以精灵召唤兽的存在时间是比较长的。小精灵有1分钟，大精灵有2分钟，精灵王更是可以存活4分钟。4分钟这个时间可真不短了。 单挑像是夜修他们这些人虐菜的时候，那都是几十秒就结束的。李远此时不慌不忙，本是在招精灵的，一看毁人不倦钻入草丛，随手派了一只小火精灵就先一步追了过去。而八音符一边继续召唤，一边在众精灵的簇拥下朝着那边移动。其他职业都会担心贸然追上被伏击。 精灵流的召唤师有了大堆精灵做保护，顿时显得无所畏惧。小火精灵像是一团小火球，走到那草堆不消片刻，那青草就开始因为大量水分被蒸发变得蔫巴起来。这还是小火精灵燃烧有限，当好像一块熔岩般的大火精灵过来后，那堆草丛瞬间连火星都冒了起来，尸烟滚滚而起。 李远的八音符这时候已经召唤起了四只大精灵，再加六只小精灵簇拥，可谓是浩浩荡荡, 非常强势的就踏入了之前宋晓、卢汉文和黄少天都因为陌生所以谨慎的没有进入的大道旁侧的区域。 藏哪儿了？ 有精灵掩护的李远显得豪整以暇，蛮有空的打着字，虽然不像黄少天那样会滔滔不绝，但显然也是一个有空的话就乐意扯几句的主。黄少天那样的地图攻击莫凡都无视了，李远的简单一句他能理会吗？李远一时间没找到毁人不倦，看准这个位置栽了一颗魔界之花下去。魔界之花因为本身的固定性，所以不适合成为一个流派的中心，但却是每个流派都舍不得放弃的重要召唤兽。就比如现在，魔界之花寻找攻击目标可不是靠视野或是听力之类的，但凡是在它可攻击范围内的目标，它就可以直接感知到，然后从地底下直接钻藤蔓出去发动攻击。但是此时的魔界之花栽下却毫无动静，顿时这一片范围可说已被排除。 跑得够远的呀， 李远又念叨着，八音符魔杖连忙挥舞着，标记被一枚一枚的丢出，召唤兽开始四散进行搜查，所有人都开的是主动攻击模式，但凡发现目标自己就会做出攻击，李远当然也可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和一个召唤师玩捉迷藏可有些不利啊， 潘林说道。作为旁观者，他们有上帝视角，当然知道毁人不倦此时的位置，刚才魔界之花被种下时就让他们揪心了一下，好在毁人不倦及时的移动开了，可是现在八音符的精灵们开始了大范围的搜索，毁人不倦东躲西藏让大家更觉得揪心了。 这可是精灵流啊， 李一波如此感慨着。八音符的精灵现在到大精灵为止已经全数补充完毕，四个大精灵八个小精灵正在大范围的搜索着，一旦接触目标开始战斗，看时宜精灵王也必将召唤。精灵王是精灵系的最强召唤兽，攻击技能元素切割、元素裂痕、元素炮，威力一个比一个生猛。 或许先想办法逃离才是明智的， 潘林如此认为，但是莫凡的想法显然和他不同，他就让毁人不倦留在这儿，真的和众精灵玩起了捉迷藏。星心的支持者们都在为莫凡提心吊胆，而中立观众或是蓝宇的粉丝都觉得这场蓝宇应该是稳了，莫凡的偷偷摸摸的打法这下是遇到了克星了。谁想看着看着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了，一次又一次的眼看着就要被精灵发现，莫凡却都在刻不容缓的一瞬让毁人不倦避开。 这真强啊， 潘林在比赛里直接就结巴上了，莫凡的才能又一次出乎了他的意料。 是啊，这个就是拾荒练就的本领吗？ 于是但凡有些荣耀网游经验的人眼前立即就浮现出了如此画面，硝烟滚滚的战场上无数刀枪剑炮凶狠的厮杀，这时一个面无表情的忍者灵巧地钻入战场之中，他小心规避着所有攻击，尽最大可能的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然后把爆满地的各种珍贵装备材料收入包裹，直至装不下为止，再不动声色地消失在了战场的边缘。相比起那样的环境，或许这区区12个大小精灵真的不算什么，观众们在感慨着，而李远呢，迟迟没有精灵发现毁人不倦，这让他有点待不住了。精灵们在搜索，他可也没闲着。八音符站在魔界之花的守护范围内，他仔细观察了四周地形，他的精灵可也不是随意扩散的，是依照地形朝往他所看不到的死角。可就是这样，毁人不倦居然依然看不到，难道已经跑远了？李远难免有这样的怀疑。事实上，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却都知道，毁人不倦其实是有出现过的， 只可惜李远的视角不可能是360度，否则他早发现毁云不倦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任何方向都没有发现，这让李远有点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的搜索失去了方向，难道就这样无休止地将范围扩张下去？李远仔细地又观察了一圈，重新梳理了一下他的搜索方案后，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疏漏，于是指挥着众精灵进一步地放大了搜索半径。完蛋！所有人看到这一幕，心里都叫了出来。毁人不倦并没有跑远啊，而这搜索半径一放大，可是将毁人不倦放到内圈里来了。这下可是给了莫凡可乘之机，他执意没有离开，要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吧。果然，毁人不倦开始向内靠近了。不过八音符身边还有一个难缠的魔界之花，李远好说也是职业级，不必天真的以为他会健忘到要等这株魔界之花消失了才补下一个。所以莫凡没有再等，只是又看着众精灵扩散了一会儿，等到这李远又让八音符召唤了一株魔界之花取代了这即将消失一株后，毁人不倦冲出。嗖，魔界之花的藤蔓顿时已从地上抽起，朝毁人不倦腿上卷去。这点莫凡早有预料，忍者最大的好处就是形似吟唱的结印是可以在移动或是任何形式下进行的。人法爆炎龙，忍者的又一个75级大招。结印完成的毁人不倦两手各立起三指，并成一个三角在嘴前，一团淡紫色有些像烟玉一般的青烟自当中传出，一接触外端的空气，立时好像发了疯般的翻滚爆开，刹那间就成了一连串的火焰喷向了魔界之花。火系攻击对魔界之花有极高的伤害加成，只这一招魔界之花就成了一团漆黑，那雀跃而起的藤蔓也在这一瞬间就无力地垂落下去，散落成灰。李远的八音符在这一瞬间失去了他唯一可以仰仗的保护。